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道帅月下追真凶，静谧湖边一点红，披肝沥胆决生死，心智纷乱为琴声。 宋刚狂吼倒地，墙角后阴影中便有人影一闪而没，别人虽未瞧见，但怎能逃得过张小林的一双利眼。他立刻凌空掠出了数丈追了过去，谁知那个人影竟已经在数十余丈之外了。他轻功之高天下皆知，谁知这个人的轻功竟也不弱，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在济南城那干燥的晚风之中凌空飞掠，就像是一根线上系着的两个风筝。那人影竟始终能与张孝林保持一段距离，片刻之间两个人便已经飞掠出了京城了。远处烟水迷蒙，已到了大明湖边了。这月下的明湖看来时令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风韵。这个时候张小林已将追上了那个人影，普天之下无论是谁轻功那终是要比他稍逊一筹的。张小林笑着说，朋友，还是留步吧，我保证绝不伤你毫发，但是若是想跃下水，就未免要自讨苦吃了。 那个人像夜宵般的一笑， 楚留香，我终于认出你是谁了。 话声之中，突然有一股奇异的紫色的烟雾爆发而起，吞没了他的身影，也吞没了张孝林的。那烟雾立刻沉重的像是有形之物，但是张孝林非但眼睛被迷，身形在烟雾之中竟也为之施展不开了。 等他闭住呼吸冲出烟雾到湖边的时候，那人影已经不见了，只有湖水上的一朵涟漪正在袅袅地消散。 张孝林发愣地瞧着那逐渐消散的涟漪，喃喃地说，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东瀛武士的神秘的忍术？我怎么从未听说中原武林之中也有人学会这种几近邪术的武功呢？ 据故老相传，那忍术乃是一种能使自己的身形在敌人的面前突然消失的方法。要学会这种神秘的武功，便是断绝情欲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为忍术之祭礼。其过程之艰苦卓绝，那真是非人所能忍受的。是以就算在东瀛武林之中，能通忍术的忍者通常也都是被视为鬼魅般的神秘的人物的。张孝林的轻功虽已入化境，虽然已几乎知道世上所有逃避人耳目的法子，但是对这种神秘的忍术却所知不多。他愣了半晌，不禁苦笑说，这个人既善忍术又有那样的轻功，我楚留香今天 总算遇着了对手了。只可惜，到此刻仍然猜不出，究竟是谁呀？ 突听一个人冷冷地说：“周六祥，拔出你腰边的剑。” 语音嘶哑奇特，一条黑衣人影自湖边淡淡的水雾中走过来了，赫然正是那中原一点红。张啸林动容说：“ 嗯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 一点红说：“我一路追踪，直到此刻才又找到你，你总不能令我失望吧？” 张啸林摸了摸鼻子：“你始终在跟着我呀？”“ 哦，为什么？” 一点红冷冷地说：“ 只为了要把我的剑刺入你的喉咙。”“ 啊，你要杀我？”“ 或是被你杀死。”“ 哈，你知道我是从来不愿意杀人的，别说是你了。”“ 你不愿杀我，我就杀你。”“ 你刚才不是说过吗？不， 我只是不愿意为别人杀你， 我杀你只是为我自己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能与楚留香一决生死， 乃是我生平一大快事。” 张啸林摇了摇头，背负起双手，笑道：“ 只可惜啊，只可惜我却是全无兴趣，全无兴趣找你动手啊。”“ 抱歉，实在是抱歉得很呢。” 一点红喝道：“ 你不动手也得动手。”“ 动手吧！”喝声中，剑光已如劈炼般刺过来，张啸林背负着双手竟是动也不动，剑光便在他的咽喉前的半寸戛然顿住了，剑光已将他的眉目都映成了惨碧色，他的喉结也已经被那个森寒的剑气刺激得不住的颤动，但他竟仍然是神色不变，他的神经就像是铁铸的。 一脸红又将掌中剑往前推进了半分，剑尖纹风不动，他的手腕竟也像是铁铸的一样的镇定。他哑声说：“ 怎么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” 剑尖距离张啸林的咽喉只有两分了，他竟然仍然是生死不动，淡淡的笑着说：“ 你自然不是不敢，而只是不愿而已。” 一点红冷笑着说：“ 我一心想杀你，怎会不愿？”“ 你这样杀了我，能得到什么乐趣？” 剑尖突然颤抖起来，一点红磐石般镇定的手腕竟经动摇了，他自然喝道：“ 你真有如此自信吗？” 突然一剑就刺出去了，张啸林从头到脚绝没有一分动弹，那锐利的剑锋虽只是贴着他的脖子过去，但这一剑也可能会刺穿他的咽喉的。 一点红的脸虽仍如冰一般冷，但肌肉却已一根根的在颤抖，一张脸终于奇异的扭曲起来。他说：“ 你真的不肯与我动手？”他的语气竟然颤抖起来。 张啸林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实在是抱歉得很。” 一点红仰天长啸：“ 好好好啊！”哈哈， 他笑声凄厉，竟回过长剑，一剑向自己的咽喉刺去。这一来，张啸林等当真大吃了一惊了， 劈手去夺他的长剑，一点红手腕闪动，剑尖始终不离他自己的咽喉方寸之间。张啸林也展开空手入白刃的武功，着力抢夺。星光之下，只见剑光闪动，人影起落，两个人毕竟已经动起手来。但是这两个人动手，一个为的竟非伤人而是救人，另一个要杀的也非对手而是自己。这样的动手倒当真是空前绝后，绝无仅有。刹那间数十招，突听铮一声响，湖上竟响起了一声琴音，琴声叮咚，妙韵天成，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忧恨之意，正似国破家亡，满怀悲愤难解，又似受妻被辱，怨恨积郁难消。琴声响起，天地间便似乎充满了一种苍凉的肃杀之意，天上星月俱都黯然无光，明湖风物为之失色。张啸林心境开阔，胸怀磊落，听了还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一点红却是身世凄苦，落魄江湖，他的心胸本就偏激，本就满怀抑郁和不平，否则又怎么会以杀人为业，以杀人为乐呢？此刻琴音入耳，他只觉得鲜血奔腾，竟是不能自己，突然仰天长啸，反手一剑向张啸林就刺出去了。这一剑瞬即狠辣，张啸林猝然不及思索，于是本能的闪身避过。星光下只见一点红目光皆赤，好像已经疯了。等到一点红第二剑刺出的时候，张啸林已不能不避了。方才他虽能镇定，但此刻面对的是个已经失去了理智的人，那情况自然已经大不相同了。琴声越来越急，一点红的剑光越来也越急，他整个的人好像已经完全被琴声所控制，再也不能自主了。张啸林不禁大骇呀，这倒并非怕一点红伤了自己，而是知道这样下去，一点红必将伤了他自己。迅疾的剑光已在张啸林的面前织成了一片光幕，这疯狂的剑光已非世上任何人所能遏止。突然张啸林大声地喝道，你敢随我下水吗？雨声之中竟凌空一个翻身跃入了湖水，一点红毫不迟疑跟着跃下去了。但水中却已和路上大不相同了，一点红掌中剑刺出，也不过空自激起一片水花，再难伤人了。张啸林到了水里，却如蛟龙回到了大海，身子如游鱼般一闪一扭，便已经捏住了一点红的手腕子，点了他的穴道，把他抛上了湖岸，笑道，红兄啊红兄啊，哈哈，你此刻虽然吃了一些苦头，但是总比发疯而死来得好啊。又一个猛转跃入了水中，向琴声传来的地方游过去了。烟水迷蒙之中，湖中竟泛着一叶孤舟，孤舟上盘膝端坐着个身穿月白色僧衣的少年僧人，他正在抚琴。星月相映之下，只见他目如朗星，唇红齿白，面目姣好如少女，而神情之温文，风采之潇洒，却又非世上任何女子所能比拟。他全身上下看来是一尘不染，竟似方来自九天之上垂云而下，纵令唐僧在世玄奘复生，只怕也不过如此了。楚留香瞧了两眼，皱眉苦笑道，原来是他呀，我早该想到的，世上除了他 还有谁能够抚出这样的琴音？他月下抚琴倒也风雅，却不知可害了我了。他前至周旁，才冒出个头来说：大师心中难道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吗？ 叮咚一声，琴音骤顿。 那僧人虽也吃了一惊，但神态仍然不是安详。韩木瞧了一眼，展颜笑道： 丑兄每次见到贫僧时，难道都要湿淋淋的吗？ 这少年僧人正是名满天下的妙僧乌花，他那日泛舟海上，也正是被楚留香自水中钻出吓了一跳的。楚留香一笑说：哈，大师可曾见到两个人？ 啊，却不知那两位是何许人物。 头一个就是杀人不流血，剑下一点红。 无花微微地皱了皱眉，突然将面前的那具七弦琴沉入了水中。 楚留香说： 此琴总比我那面具要珍贵得多呀，你为何将之抛入湖中呢？ 无花说： 你在这里提到那人的名字，此琴已沾了血腥气，再也发不出空灵之音了。 说完将双手在湖中洗了洗，取出一块洁白如雪的丝巾擦干了水珠。楚留香说： 你以为这湖水就干净吗？说不定里面有…… 无花赶紧打断了他的话说： 人能脏水，水不脏人，奔流来去，其志无尘。 哎，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 你难怪要做和尚，像你这样的人尿时不出家，在凡俗尘世之中，只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。 无花淡淡地笑了笑说： 那你说的第二位呢？ 楚留香苦苦地笑着说：这第二人虽已认出了我却没有认出他。我只知道他轻功不凡，暗器毒辣，而且还学会了忍术。 无花微微动容说：忍术？ 对呀，你素来渊博，可知道忍术曾流入中土吗？ 无花寻思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：忍术一流，传自夷鹤，纵在东瀛本岛之上，也可算是一种极神秘的武功。但以贫僧看来，你的神通不但与忍术异曲同工，而且犹有过之。你如此捧我，可是要我下次下棋的时候故意输你几盘呢？东瀛的武功，那本是唐时由我帮传入的，只不过他们稍加变化而已。东瀛的武林最著盛名的柳生流、一刀流等宗派，大多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，岂非正与我帮那家心法相似？至于他们的剑法之辛辣简洁，也正与我帮唐时所盛行的刀法同出一源，大同小异呀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你果然渊博呀。 但是那个忍术，忍术这两个字听来虽玄妙，其实也不过是轻功、暗器、迷药以及易容术的混合而已，只是他们天性最善模板，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殉道精神，学会了我帮之物，不但能够据为己有，而且竟还能将之渲染的几近神话。 楚留香说：我只问你，经过他们的渲染变化之后， 而成为忍术的那种武功是否已经流入中土？有没有人已经学会了呢？ 吴华沉吟道：“据说20年前，曾经有一位伊贺的忍者渡海而来，而且还在闽南一带居住了3年。中土武林中若有人能通忍术，想必就是那3年中从他那里学会的，而且想必定然是闽南武林中的人物。” 闽南？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难道是陈林两大武林世家的人？” 如此良夜，你我却只是谈一些俗事，也不怕辜负了清风和明月吗？ 楚留香说：“我本是个俗人，尤其是此刻，除了这些俗事，别的事我全无兴趣。”他突然站起了身，大笑说：“哼，你若要谈禅下棋，我试完之后定会选你，而且保证身上一定是干干的。”哈哈哈哈 哈！笑声之中一跃而入，全未溅起丝毫的水花。 天花笑道：“谈禅下棋之夜，千万莫要忘记了。” 楚留香在水面上露了露头，高声笑道：“ 哈，谁若会忘记无花之月，那个人呐，他就是个白痴啊。” 无花目送他游鱼般的滑去，微微笑道：“ 啊，能与此人相识，无论为友还是为敌，都可以算是一件乐事啊。” 8个故事，7种选择，6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盼追凶难解疑，连环奇案无头绪，短信一张来指引，老孙秀才知底细。 楚留香游回到岸上，抱起了一点红，寻了一株高树，将它稳稳地架在树桠间，然后一掠下地，挥手笑道：哈，咱们就此别过吧，再过半个时辰你就会醒来，我知道你绝不愿意被我瞧见你醒来的时候狼狈的样子。他扬长入城，一路上反复的思索，只觉得此事直到目前为止还是一团乱麻，摸不出什么头绪。他决定暂时不再去想，让头脑好好的休息休息。人的头脑那是一件好奇怪的东西啊，你久不用它，它就会生锈，但是若是用的太多，它也会变得麻木。入城之后，晨光已露，街上已有了稀落的行人，楚留香的衣服也干了，三弯两转竟又转到了那个快意堂。宋刚的尸身已经不见了，沈山姑与天星帮的弟子也都走了，几条黑衣大汉正在收拾打扫，瞧见了楚留香，纷纷喝道： 哼，此刻赌台还没有开，晚上再来啊，着急什么你？ 楚留香笑着说：我是来找冷秋魂的。大汉怒道： 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直呼冷公子爷的名字？ 楚留香说：我倒也不是什么东西，我只不过是冷秋魂的兄弟。 几条大汉望了一眼，放下扫把水桶，匆匆地奔入了。过了半天，冷秋魂施施然走出来，脸上虽然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，双目却仍然是炯炯有神。他上下瞧了楚留香几眼，冷冷地说： 阁下是谁呀？冷某倒记不得有阁下这样的兄弟了。 楚留香故意四下望了一眼，压低了语声说：在下便是张啸林呢。为了避人耳目，故意扮成这副模样啊。 冷秋魂愣了愣，然后突然拉起了他的手，大笑说： 原来是赵二哥呀，哎呀兄弟当真该死啊，竟忘了二哥的容貌了。哈哈哈哈。 楚留香暗暗好笑，被他拉入一间精致的卧室，那袖背里露出了一截女人蓬乱的发髻，一根碧玉钗已经坠落在枕上。 冷秋魂竟豁地揭开了被子，冷冷地说： 事儿完了，你还不走啊？ 那个女子娇啼地穿起了衣服跑出去了。 冷秋魂这才坐下来，瞧着楚留香说： 不想这个兄台的易容术倒也真是精妙得很啊。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笑着说： 冷兄， 可瞧得出吗？冷秋魂说：哎呀，易容之后自然不及以前自然，兄台若是扮得丑一些，倒是也不易瞧破，这样总是有些引人注目了。 楚留香暗中几乎笑破了肚子，嘴里却说： 是啊，黑夜之中匆匆易容，虽不甚次，却也只有将就了。 冷秋魂又瞧了他两眼说： 哎呀，这个大致倒也不差，只要鼻子低一点，眼睛小一点，那就好了。 楚留香忍住了笑：是， 下次必定改过。 然后楚留香眼珠子一转说： 哎，沈山姑呢？ 冷秋魂微微的笑着说： 啊，在下不愿意步兄台的后尘，自然也放他走了。啊， 天星帮虽然是人才凋落，总也算是个成名的帮派呀。我也不愿跟他们结怨太深。 楚留香说：正该如此。 却不知兄台可曾派人打听过济南城里的五人行踪啊？ 冷秋魂说：啊，我已经令人仔细地寻找那个五鬼，那并不在城里啊。除此之外，虽然有个名头不小的人物，却和咱们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关系。 哦， 那是什么人？ 哦，那个人装束奇诡呀，佩剑狭窄，乃是海南剑派中的人物。哎呦，看那个神情还是个高手，想来他不是灵鹫子就是天鹰子。 楚留香跳起来了： 什么？天鹰子？ 他现在在哪里？ 啊？兄台为何如此紧张？ 先别问，快说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再迟只怕就来不及了。 冷秋魂说：啊，他并未在道观挂单呢，他落脚在城南的迎宾楼里呀。兄台为什么要急急地找他呢？ 话还没有说完，楚留香已经大步地跑出去了。他喃喃地说：但愿我去的还不太迟，但愿他不要再成为为那个书信而死的第三个人。那迎宾楼规模甚大，旅客不少，出家人却只有天鹰子一个。他独自住在朝阳的一个小小的跨院里，只是此刻人已经出去了。楚留香打听清楚，打了两个转，就将那防贼似的盯着他的电火给摆脱了。那电火只见眼前的人突然就不见了，还以为遇着狐仙了，趴在地上不住地磕头。而楚留香呢，却已经到了那个跨院里，用一根铜丝开了门上的锁了。 天鹰子的气派虽然不小，可是他的行囊却不多，只有个黄色的包袱，包袱里有一套换洗的内衫裤，两只袜子，还有一卷黄绢经书。这卷经书在内衣里，还用一根丝线给绑着。显然天鹰子将之瞧的那甚是珍贵的。 楚留香暗暗地想， 那封神秘的书信 莫非就藏在这个经书里？ 此刻楚留香已经瞧出那封信的关系必定是甚大的，说不定就是解破这整个秘密的钥匙，否则那绝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为信而死。楚留香解开了丝线，果然有一封书信自经书中就落下来了。 他狂喜地抽出了信，那粉红色的信签上写着两行娟秀的字迹，看起来那竟好像是女子的手笔。 信上写的是： 还君之明珠，谢君之尺素， 赠君以会见，盼君斩相思。那信签的叠痕是非常的深的，想是已经不知被瞧过多少次了，但仍保存得平平整整，可见收信人对他的珍惜。这封信写的虽然婉转，但却显然是要收信的人斩断情丝，莫要思念于他。若是说得干脆一点，那就是说，我不喜欢你，你别再对我痴心妄想了。这一封信自然是写给天英子的，信末的署名只写了灵素两个小字，想来就是那个女子的闺名了。楚留香暗暗地想，看来这个天英子出家前她还有一段伤心的事啊，说不定她就是为这个事情出家的，她至今还把这封绝情的信带在了身旁，哈，倒是个多情的种子。他无意间窥探了别人的隐私，心里直觉得甚是抱歉。他终于没有找到那封神秘的书信，心里又不禁甚是失望。包袱又回归了原状，谁也瞧不出被人动过。楚留香走到了街上，喃喃自问，天英子会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千里迢迢而来，想必也是为了追寻他的师兄灵鹫子的下落呀。他既然到了济南，自然少不得就要向朱砂门打听。朱砂门，对。一念至此，他立刻拦住了马，迟回了快一堂。冷秋魂竟站在门外，似乎刚刚送完客，瞧见楚留香，他笑着说，哎呦，你看你看，还是来迟了一步了。楚留香急着问，什么？天英子方才莫非来了？ 正是啊，你去找他，他却来找我。奇怪的是，海南剑派也有人失踪了， 更奇怪的是，他不找别人打听，却偏偏来找着我。 海南济南相隔千里，海南派有人失踪，这朱砂门怎么知道他的下落呢？ 楚留香说，你可知道他离开此地要去哪里？ 啊，回迎宾楼去吧。 我已经跟他约定了，午后就去回拜他。楚留香不等他的话说完，已经走得没影子了。这一次楚留香轻车熟路，笔直就闯入了那个跨院。屋子的窗子已经掀起，一个乌簪高髻的瘦枯的道人正坐在窗边沏着茶，他的心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啊。那个壶里根本就没有茶倒出来，可是他竟然是浑然不觉，手里头还提着那个茶壶在倒。楚留香松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，好啊，我总算是及时的赶来了，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在我的面前把他给杀死。眼下他抱了抱拳，高叫道，屋里的可是天英道的道长吗？ 天英子想是出了神，他竟然连这么大的声音还没有听到。 楚留香暗笑道，真是一位多情的道人，莫非又在想那个灵素呢？他大步走到了窗前，又说，在下此来为的只是令师兄。 话没有说完，他突然发现壶里并没有茶，而是已经被他倒干了，茶水流了一桌子，又流了他一身。 楚留香心念闪动，伸手一拍他的肩头，哪知这个人竟直直地倒下去，倒在地上之后还是双腿弯曲，保持着坐的姿势。楚留香大惊，飞身跃入，天英子的四肢已经冰凉，呼吸已经断了， 他的胸前一片血迹，竟是先被人点了穴道，再一剑穿胸刺死了。这名满海南的名剑客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被杀，杀他的人将他一剑穿胸，竟然连他手里的茶壶都没有震落，这又是何等惊人的身手。楚留香不禁骇然啊，四下搜索了一遍也瞧不见任何奇异的痕迹，显然那个人非但武功高级，那手脚的干净也是天下少有。楚留香瞧着天英子的尸身，黯然叹道： 我虽未杀你，但你却是因我而死，只因那人若非知道我要来寻你，也就未必会要杀你。只可惜你生前虽然掌握着那个秘密的关键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到现在为止，左右征、西门谦、灵秀子、扎木和四个人唯一的共同之点，就是他们四个人想必都是接到了一封信之后才出门的，而那四封信显然又是出自同于一人之手。这就是楚留香此刻所知道的唯一的线索。要想揭破这个秘密，他必须知道那写信的人他究竟是谁，那信上写的究竟是什么。正午，太阳把青石板的街道照得闪闪发光，楚留香走在路上，脸在笑，心却已经几乎绝望了。现在左右征、西门谦、灵鹫子等三人接到的书信都已经失踪了，和他们关系最密切、唯一可能知道他们行踪秘密的宋刚、杨松、天英子已被人杀人灭口了，剩下的唯有札木何处或许还有线索可寻，但是札木何出门的时候是否将那封书信留下了呢？就算他留下了书信，交给谁了呢？就算楚留香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却又是否能在黄沙万里、无边无际的大戈壁之中寻得到他的踪迹呢？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索性走到了临街的酒楼之上，饱餐了一顿。啊，人的肠胃被美食填满之后，那心情也会开朗得多的。两碟精致的小菜儿，三杯暖酒下肚，这个世界果然是变得美丽多了，就连街头的一棵枯树都好像是有了生机了。楚留香凭窗下望，正带着有趣的眼光瞧着街上熙来相往的人群，他突然瞧见几条牵着马的大汉拥着一个紫衫少妇从长街旁走过来了。这几条大汉自然不能令楚留香感到兴趣，而这个少妇却使楚留香的眼睛亮起来了，她正是沈山姑。只见她沉着一张瓜子脸，皱着眉头，那满脸都是想找人麻烦的模样。那几条大汉却是没精打采、垂头丧气的。在皖南这一带，威风凛凛、不可一世的天兴帮，如今竟要被人赶出济南城，这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。几个人走到了街头的那个枯树之下，好像是商量了一阵，大汉骑上马往东出城，沈山姑却一个人向西。楚留香心念一转，他抛下了一锭银子做酒钱，匆匆就追了出去。 转过了街口，但瞧见那裹着紫色衣衫的诱人的身子。这个女人的胴体虽然丰满，腰却很细，走起路来那腰肢摆动得非常的特别，带着一种足以令大多数男人的心跳的韵致。楚留香远远地跟在后面，满意地欣赏着。动人少女的走路的姿态，那总是令她觉得赏心悦目，愉快得很的。沈山姑却完全没有留意他，他纵然是瞧见了他也不会认的，只因为楚留香现在已经不是张孝林了。沈山姑不住地向两旁的店铺的人讯问，似乎在打听什么人。他走的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脏，竟已经走到了这个城里最低下的一角。楚留香不觉得奇怪啊，猜不出这个女人她究竟要找谁啊。像沈山姑这样的人走在这种地方自然是更加引人注意了。有些登徒无赖简直已经在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起来了，但是沈山姑却旁若无人，满不在乎。别人瞧他一眼，他也用他那双大眼睛去瞪人，还不时地向人打听问路。他所问的人似乎已在这里住了很久了，有不少人都指点地告诉他，所指的方向那是一个小小的山坡。这山坡上也盖着两排屋子，却都是以木板拼凑而成，东倒西歪，显然那已经是济南城的贫民窟了。楚留香不觉得奇怪呀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他要找的人呢？这一次楚留香依稀听到他问的是，孙学仆可是住在上面呢？对，对，就是那个画画的孙秀才。那个妇人直摇头表示不知道，他身旁的一个半大的孩子却说， 妈，他说的孙秀才就是那个孙老头啊。 那个妇人笑道，哦，你要找孙老头啊， 哦，那知道了，他就住在上面第七间屋子里，门口挂着八卦门帘的就是。嗯，好找得很呢、啊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